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又一个礼拜的湾区生活一小时，特区成立26周年， 如归祖国的26周年， 是啦，咁总之26年啦，今日好多着数优惠俾大家， 冇错啊， 好，咁交俾你去讲先啦，好嘛？ 好啊，我哋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辖下的康乐文化设施咧，好多都会有一个免费开放， 游水有冇？ 有啦，我哋嘅绝大部分嘅公众泳池啦，跟住室外同埋户外嘅一啲康乐设施啦，最重要就系香港科学馆啦、太空馆啦、文化博物馆。香港艺术馆、湿地公园， 我知道 M 加博物馆， 冇错， 仲有故宫都系嘅。不过故宫咧 个主题馆， 但系故宫咧，我唔知道大家系咪买得到飞啊，或者系咪需要之前咧已经去确定咗今日入场啦？系故宫呢个位啫，因为咧我爹哋妈咪咧讲咗好多次话带要带佢哋入去故宫啊，我话七月一号唔好啦，人真系比较多啲，我之后。再 book 啲時間， 唔止係故宮，其實 M 家都要睇嘅， 都要睇啊。 其實咧，今日咧，即係我哋見到好多慶祝活動啦，包括升旗禮啊，或者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叫做飲食嘅攤位啊，即係見到好多區咧都有咗一啲嘉年華嘅活動喎。 係， 咁所以咧，大家可能咧出發之前咧，更加要睇清楚有邊一啲係啊，有邊一啲活動可能已經敷咗啦。咁有邊一啲活動可以參加咧？咁更加，尤其是我哋一朝早聽咗我哋嘅節目之後，更加可以。多一啲嘅準備啊！ 好似有啲免費搭車添嘅，我印象之中七月一 有啊，我都印象有。 係啊，咁、但係即係至於有啲乜嘢交通工具免費咧，就自己去check 翻啊咁樣。不過七月一號咧今日哇節目真係好多，如果你真係 join 曬頭先 PC 講嗰啲康文活動咧，即係可能用2个钟時間喺香港藝術館睇一睇，跟住去科館又睇一睇，跟住咧去M 家有機會又睇一睇。哇，其實你成日入邊咧。个行程都几丰富。 系啊，其实除咗啱啱讲康文署之外咧，仲有一啲叫活化历史建筑嘅伙伴计划，有12个项目嘅。 乜嘢嚟？ 系即系例如旧中环街市啦，等等咧，都会提供一啲免费导赏同工作坊。所以如果谂唔到去边度嘅话，唔紧要，我哋不妨可以又睇下有啲乜嘢导赏，我哋了解下以前香港嘅一啲古迹文化。 系啊，去呢个湿地公园都好，即系少去，自己都即系。其实嗱， 贝贝好似仲喺度噶， 还在啱啱又捉咗条新噶嘛，唔知会唔会同阿贝贝做邻居唔知啦， 系咪？ 定还是摆翻喺呢个海水公园入边咧？真系不得而知啊！呢、這个我哋唔系啲海洋学家或者动物学家。好啦，喂，调翻转头再同你讲埋啦。其实咧，饮食界别咧都超过咧1000间嘅食肆咧，就推出一个指定嘅菜式啦，同埋餐饮嘅优惠咧，都系啊7-1折，咁啊食翻个兼觅啊，其实几好啊，系咪？即系你所有嘢都7-1折咁去用啊，去买咧，其实真系好惠民嘅呢一件事。 冇错，我记得咧，国内咧，呢个国庆嗰啲时间咧，好多时候我哋好多公营嘅设施咧，都会免费嘅。 系，包括隧道啊， 隧道系啦，隧道啦，桥啦，如果香港嘅隧道同桥啊等等都可以免费咧，我相信好多驾驶者都会好兴奋。 香港啲桥啊，好多都免费嘅，讲老实。但系调翻转头，啲隧道可以免费咧，都应该要。实行啦啩，系咪啊？即系你无论系国庆同埋七一呢两重大假期，应该都应该系要咩啦？ 最重要系咩咧？我哋希望人心回归噶嘛，我哋都希望我哋更加一齐同样地庆祝回归，俾大带嚟俾大家嘅一种欢乐。 系啊， 咁所以同乐。 系啊， 系啊， 呢个系好重要嘅。咁啊，再同大家多细睇多少少啦。即系譬如绝大部分嘅公众泳池游水都系 OK 咧。咁呢个咧就都系正嘅。始终依家，譬如你讲游水咧，成人都好似17-18蚊噶嘛。 嗯， 即系1-5入去泳池游，好似礼拜六又贵多1-2蚊咁样。咁你都一家大细咁去都悭翻。 即係幾十蚊咁樣，其實幾好啊！你幾十蚊又一餐飯㗎啦。 係啊，所以我就會問你，哎，節目完咗，你有啲咩諗法先？ 喂，你唔係約我踢波嘅咩？ 係啊， 我哋都可以整場回歸杯啦。 誒、哎，我遲啲有啲好嘢推介俾你啊。 係咪啊？喂，除此以外咧，其實今日我要翻母校踢波嘅。 係、 啊，我母校都係自慶啊，咁啱。即係雙喜臨門啊！咁、哦、我會翻去我母校嗰度有個咧、自由組隊交波仔比賽，咁我就會同其他即係學校救生會嘅啲同學啦，嘢好多你都識嘅，好、嗯、多都做幕前嘅咁樣。 咁咁啊，你邊間學校 會做一隊？係咪嗰啲傳統男校咯？九龍區係得嗰幾間嘅啫、嗯。不過都最少一堂都係開心嘅。 係係。 希望今日天公做美啦，唔好踢下雨戰啊，咁就麻煩啦。 我就好大機會咧，就會 要做嘢啦， 就要。 工作啦， 下昼咧谂紧会唔会或者傍晚嘅时候咧、嗯，就梗系要试下架港车北上啦。 系、哦哦， 今日开始嘛。 喂，嗱，港车北上咧，我知道你嚟紧都会帮我哋咧拍一啲嘢嘅。 咁、欸、你都知道？ 梗系啦，我哋直接对接高层啊嘛。 好嘢、 啊。咁啊，至于你嗰个拍摄情况会系点咧？我哋湾区生活一小时咧，会同大家跟进住啊。至于喺边度有得出咧，睇到即系好多朋友都话：，喂，成日都听佢话啊，同阿 PC 做节目，施俊兴，佢个样点？点样噶？靓唔靓仔噶？高唔高大噶？系高大嘅，亦都靓唔靓仔咧？就大家睇节目你就会知道啦。转个头咧，阿欧咧都请另一位嘉宾出场啦，就讲下一啲咧篮球文化嘅嘢啊，有咧香港咧第一队可以打到咧国内联赛 NBL 嘅球队香港金牛嘅一个咧总监啦，尹志远咧去同我哋分享嘅。转个头请佢同我哋倾偈。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兴。 联络明志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咁啊，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咧继续请嚟呢一位朋友啊吓，咁啊，香港金牛篮球俱乐部啊有限公司入边嘅香港营运总监尹志远先生咧，同我哋分享嘅。Vincent， 早晨， 早晨，早晨。 喂 ，Vincent， 哇，摇身一变啊吓，一年过去了咧，同你再做访问咧，已经啊成为咧第一队啊香港嘅球队咧打呢个 NBL 啦。咁当然啦，我哋熟悉。內地多少少咧，就係喂 CBA 一定係最頂級嘅聯賽啦。咁啊 ，NBL 咧就係即係爭一級嘅啫。即係我可唔可以咁去解讀咧？因為嗱，對於球迷嚟講咧，即係我哋真係相對陌生少少。但係有陣時我哋睇周邊地區啲聯賽咧，佢都分幾個唔同聯賽，有 PD 有 PD， 跟住啊佢哋嘅籃球聯賽有籃球聯賽。咁我其實唔係好釐清得到。咁當然啦，香港彈丸之地啊，永遠得一個甲一聯賽嘅啫。咁甲一之外就冇噶啦，只系得啲业余波噶啦，即系甲一之后就甲二噶啦，咁样好啦。Ranson 教俾你一次过去同我哋分享下，亦都咧，恭喜你先啦，新官上任，大展宏图，恭喜恭喜咁样系嘛 吓。Thank you 啊，其实咁嘅 CBA 同 NBL 咧，其实咧系两个好独立嘅联赛嚟嘅。咁、因为咧，佢哋中间唔牵涉任何升班制度啦，咁所以咧系将两个分开咗。你可以幻想为好似 NBA 咁。去 NBA 本身 season 嗰班球队同埋 G League 嗰班球队 发展联盟 係啦，佢哋唔会咁样升降制度嘅。 哦， 係啦咁样样。 嗯， 同埋我哋个赛期呢都比较分开啲。咁主要正赛我哋叫 CBA 啦，咁其实就10月打到去 around 大概4月左右。其实我哋就係紧接住佢完咗之后嘅时间嘅。係啦，咁所以就其实我哋呢两个就真係 separate， 就冇话一个升降班制度咁样样嘅联赛咁样囉。 嗯，嗱 ，Vincent， 我問多少少啦，呢個第一次咧，呢個 NBL 咧，咁有香港嘅球隊加盟啦，其實入邊係咪啲批文都要攞得多，同埋困難都重重咧？交俾你講下先。 哇，絕對係嘅。咁首先咧，即係要多謝特區政府嘅支持啦，係啊，咁所都有好多支持嘅文件啦，咁跟住俾我哋去同中國籃協啊嗰邊去申請嘅，咁樣樣咯。咁當然都真係好多謝今次中國籃協啊同埋森林體育公司嗰邊咧嘅大力支持，咁 批准咗我哋今次嘅申請咯。 其實要搞幾耐咧？呢啲批文嘅嘢，因為嗱，過往咧，我哋都除咗 NBL 啦，如果熟悉籃球嘅，有 ABL 即係成個亞洲地區嘅。咁我都知道你過往可能都有啲 friend 係喺個系統入面 ABL 嘅系統入面，即係工作啊或者打拼啊咁樣。喂，會唔會有機會由呢個 NBL 慢慢再打埋亞洲嗰一步咧？嚇！ 哇！阿奧利呢個問題真係相當之尖鋭啊！的而且確，我知道之後係有一個類似咁嘅聯賽會發生嘅，係啦。咁、 哦、 但係咧就而家都仲傾緊，睇下究竟會係點樣樣嘅情況發生咯。 嗯，係係咁啊！嗱 ，Ranson 好轟動嘅，我知道你咧，你呢個 opening 波咧 ，opening 波啊嚇，咁啊，即係就將會咧係7月2號投場啦。咁啊，已經請咗即係一班靚女呢個樂天女孩啊出咗嚟。喂，最夸张系咩咧？啲门飞咧卖到成千几蚊一张，咁我想问一下啦。咁嗱，我当然会问嗰啲咩物超所值啊，或者系抵玩唔抵玩。不过我想问个系统系点样？第一场又迎战边一队内地嘅球队，而点样又对接到湾区咧？呢啲就我好想去了解深而更深去问嘅一啲问题咯。 第一队咧，我哋将会咧对上一届嘅广西队。 广西队 系、 哦、 啊，真系有啲好大嘅挑战。 叫广西咩名？ 广西威藏。 威藏哦， 系咁当然啦，老板都好想将台湾有一套嘅 P League 嘅文化咧、嗯，其实真系好想摆喺香港，尝试下咦更加多嘅香港嘅元素，所以我哋邀请咗乐天女孩嚟到为我哋呐喊助威， 系系。咁但系呢个就系我哋 hometown 啦，即系主场馆啦。主场馆我哋定喺边度噶？ 暂时我系修顿体育馆嘅。 唔系暂时，应该永远都系收到嘅。如果有场嘅话， 未必嘅。嚟紧真系可能几年之后咧，有机会系想摆喺体育园嗰边嘅。 哦，个蓝图咁宏大嘅咩？几年咯，因为我哋成日喺度谂咧，喂，搞波我估业界人士都知道，老板可能啊，第一年、第二年睇下有冇回报咯。但系睇到，譬如你哋球队嘅提供资金方咧，都有一个三四年嘅蓝图。咁启德体育园亦都近排都锐意发展啦，即系早两个礼拜，其实主持人都有一个活动都有出席到，就系启德体育园园方去搞啦。咁我都话喂，下次再搞啊，约翻体育园，佢哋都话啱。因为咧，佢哋嘅行政总裁啦，系啊，邓 Sir 啦，都有讲一样嘢，就系话其实想年尾已经开幕咗一个部分啦。咁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迎来好多唔同嘅体育盛事，譬如 Rugby Seven 啊，譬如好多国际嘅足球赛啊，嚟紧，譬如香港队嘅主场会唔会由大球场？即係足球項目啊，香港隊嘅主場會由大球場，我哋未必再旺角場啦，我哋再坐多啲人喺翻啟德足球場入邊發生咧，咁呢件事都係拭目以待嘅，我自己覺得嚇。 係啊，特別係全運會添啊， 係啊， 全運會絕對係我哋香港好有機會令到香港嘅運動員可以更加發揮佢哋所長同表演嘅舞台。 好啦，嗱 ，Game One 咧就7月2號進行啦，接住落嚟咧就好似內地巡迴演唱啊，好似周杰倫演唱會咁啦，之後要去。好多个站喎，会唔会系咁啊 ？Ranson 有啊，我哋咧今年咧 total 就有12队嘅球队啦。咁我哋咧会有11场主场同11场嘅作客嘅赛事嘅。 系 啊、哦，全部都有直播嘅。 系咁啊，喺咩平台嗰度直播？ 我哋喺 YouTube 咧，我哋系有嘅，同埋有另一位电视，另一间电视台啦，都有直播嘅。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都支持下本地嘅篮坛啦。点解咧？睇翻好多访问咧，其实本地嘅球员咧，能够多啲同其他嘅球员去切磋咧，都系。好嘅，有啲甚或乎系曾经做过大国手嘅球员啦，都喺 NBL 嗰度去打个波啦，或者一啲前 NBA 嘅球员啦，我知道啦咁样。喂，打过就系打过啊！我哋有阵时好距离好远噶嘛，你见啊，即系上嗰一个月啊 ，Linnet 嚟香港咧。大家都好開心，好耐未有 NBA 球員嚟過啦。咁當然嚟緊，好似文雪，好似文雪啊 ，Jimmy Butler 有機會嚟香港嘅。咁唔知係咪真啦、啊？唔知係咪真啦、啊？ 我都好似有聽過呢個謠聞嘅。 係啊，呢、這個傳言㗎。咁究竟是真屬真屬假咧？暫時而家就唔講住啦。好啦，嗱 ，Ranson 講下今次其實呢隊波都加入咗好多本地嘅，即係香港嘅球員啦。咁、樣，你有冇啲特別可以抽一兩個出嚟講下？ 最特別嘅一定係我哋嘅。香港嗰邊嘅主力啦，梁少華啦，同埋 Ricky 啦，咁佢哋兩個都係香港隊嘅，係啊。咁另外咧，我哋仲加埋咗許宣恆啦、范浩雲同埋張豐石，兩位年輕嘅球員。當然呢個唔係我哋最終嘅目標，我哋真係最終嘅目標咧，想將個香港球員嘅數字咧一路一路加上去嘅， 係 啦。但係除咗 球員之外，其實我哋真係好希望呢一隊球隊，令到我哋香港嘅籃球職業化同埋產業化。我哋咁希望咧喺教練嗰邊咧，我哋而家已經有兩位嘅助教咧，一個體能教練啦，同埋一位助理教練啦，亦都係香港人嚟嘅，就已經喺個球隊入邊噶啦。咁將來我哋都好有信心，或者係我哋期望係可以將香港本地嘅元素更加嘅香港嘅專業嘅人才放喺球隊入邊。 呢、這個都同我哋文體類嘅局長啦講嘅運動產業化咧係不謀而合嘅。亦都配合頭先剛才 Ranson 都好好啊，咁 Tattoo 啟德體育園啦，一個比較盛大嘅基建項目啦，即係近呢個十年，咁亦都係香港銳意打造一個屬於香港品牌其中一個盛事啦。因為入面一定係好多運動項目盛事會喺入面舉行啊，呢個一定係不爭噶啦。嗱，今集咧我哋講住咁多先，下集咧我會再請 Ranson 講多啲點樣藉住呢一隊啦職業嘅球隊啦，從而將隊波咧帶翻去大陸中國內地啦，以至係咩咧？就係令到多啲香港嘅年青人咧可以對接到大灣區，或者多啲一啲好嘅訓練模式。或者多啲嘅一啲學習嘅機會，特別喺籃球嗰度，最後回饋係咩咧？其實我哋香港代表隊都應該越打越好啦。咁呢個一定係放羊打得越，即係譬如我自己都除咗籃球之外，好中意足球噶。有陣時你見到日本隊咧打得咁好咧，即係因為佢哋好多嘅球員，哇！阿三尖芬又喺白禮頓嗰度踢，阿邊個邊個咧又喺德甲嗰度揾石，德越又有球員，跟住咧，哇！成隊塞魯迪咧個進攻三箭頭全部日本人嚟嘅，同你講緊嗰啲咩元口元氣啊，或者嗰啲旗手凌央啊咁樣，哇！全部都係嗰啲嘅前田大賢啊咁樣，全部都係即係人哋成個最班霸嗰隊波就係用緊你嗰三箭頭。我期待咩咧？香港有球員有一日可以喺其他聯賽 ABL 又好 NBL 又好或者 CBA 又好，可以獨當一面，可以成為一件事啊！咁對個籃球產業化絕對有一個好高效能嘅一個效益咯。嗱，下集咧，即係我就唔班門弄斧啦，等 Ranson 多講少少。唔該曬 Ranson， 下集再請你傾偈好嘛？唔該曬。 世界太怪，秒秒也被震撼。辗转反侧，探一刻亢奋，为了追光，学会分心。霓虹灯诱惑人惶恐的心，如世界试探我，引诱我下陷。红酒跟香槟都很吸引，面对缤纷又未够深狠。人的快乐常燃烧光阴，如世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6周年，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带领香港走出疫情阴霾，走在复常快车道，正是全速前进。本港摆脱经济收缩，今年头5个月来港旅客突破1000万。而施政報告的搶人才、搶企業政策亦都漸見成效，相信今年經濟增長會是正數，預料在 3.5% 至到 5.5%。 李家超又說，讓有需要的市民盡快上樓是他的心願，政府在房屋土地供應方面正是全力提速、提量、提效。他又說，雖然香港大致平穩，但是外界對國家和平發展作出誤判，刻意針對和打壓。香港內部亦都潛伏遠對抗破壞力量，必須提高警惕，自發維護國家安全。談及未來一年工作，

四十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演习正式打响，红军将高粱同古一野嘅南军打得节节败退。就喺激烈搏斗嘅途中，江南征忽然带住饭盒嚟到岛上揾高粱，嗰刻一心一意战斗嘅高粱反应竟然系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日有我哋 Lolly Talk。 即係可能外界會覺得女團會覺得其實係咪唔 friend 噶，係咪同事嚟嘅咋？但係而家係我覺得唔怕將心底説話話俾大家聽咯，即係可能 哇嘛！ 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點鐘，香港電台第二台有艾力喺音樂説，同你用音樂細説每個人嘅情感故事。 我是电信公司， 我是创意总会监 制， 我是播报 主持，我是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介绍起色。 今日请来的是， 我是录播及外勤广播组主管汪善智 Archie， 负责督导录影厂、录音室以及外勤广播的运作和发展。现时我们最大的录影厂是400平方米，最小的就只有大约100平方米。连埋筹备紧嘅，嚟紧将会有10个不同大小嘅电视录影厂，同埋一部配备先进广播设备嘅外勤广播车，为市民提供服务。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每样嘢都系要向好嗰面谂咯。其实每一件事发生，无论佢一件喺你心目中系好事或坏事，佢都会带一啲嘅好处俾你。即系可能你呢件事，哦，你发咗嬲，或者嗰件事唔顺利，但你过后之后去谂下，其实佢可能都会带一啲得着俾你。 最美一望，还未闭目。 Hello， 我系李浩林，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系李志刚。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咁啊，头先同 PC 讲下，今日7月1号咧回归之日咧，开心之余咧，仲有好多咧，除咗开心香港啊，市民都开心噶。 系 咁，又话好多唔同嘅优惠啦，或者康文署好多场地咧，免费提供俾大家咧去参与其中啦，乐在其中嘅。咁希望大家咧享受啊7月1号呢一日嘅假期啦。好啦，咁啊，与此同时咧，同 PC 可以讲下对接下湾区。咁，小弟咧前排啊翻咗去广州啦，咁样啊，有一件事咧唔记得同你分享。就唔係單係啲飲食嘢啦，因為飲食嘢咧過去嗰兩集講咗好多啦，即係譬如話食蛙啦，即係食田雞啦，咁你知道內地真係好流行食蛙嘅， 好多我前排見到都係排滿人噶， 係啊，好誇張啊！咁同埋即係亦都試過第一次咧 download 內地嘅抖音號啦， 嗯， 因為佢焗我 download 嘅，因為 download 完之後咧，會送一盤嘢俾我食啦。 咁得意， 嗰店員 竟然係抖音， 係啊，係啊，係啊。 通常我哋見到喺微信度叫你，啊，叫你 join 會員嘅啫。 唔係啊，佢唔單止係咁啊，佢加個抖音號，跟住就可能你就拍一條抖音片就 at 翻佢公司咁樣咯。咁， 哦， 呢個宣傳模式，我估喺內地嘅餐飲業界應該會慢慢流行起上嚟嘅，因為叫我 download 都係全國店嚟嘅，全國店嚟嘅。咁啊，呢個就即係叫認識下咯，咁樣。咁與此同時咧，有一個。我覺得喺香港好多酒店都未有嘅 service 啦。嗱，我知道咧，我面前呢一位朋友咧 ，PC 咧就係香港酒店界達人嚟嘅，即係你話好識好識儲分啦，好識upgrade 自己啲房啦，點，樣即係可以幾時可以儲夠分，又人哋會嗰，個酒店集團會 free 一間房俾你咧。其實過去我喺咪後咧都聽你好多呢啲攻略噶啦。我係了解嘅，不過咧，香港其實比較少咧一啲叫做小管家機械人， 係 我去到廣州今一次咧，住一間好普通嘅酒店嘅啫。咁我就話啊，唔夠水飲咁樣啊，你打去前台啦，就話你可唔可以俾幾支水我啊？咁樣都話啊，得啊，蒙生轉個頭揾人送上嚟啊，咁樣。佢唔係話揾人嘅，轉個頭會送 上嚟， 送上嚟咁樣啦。跟住咧就電話響啦 ，ring ring ring 咁我聽啦，跟係一個預製嘅組件嘅錄音嚟嘅。咁個預製組件錄音就係、是、啊，你開門咧你就會得到你想要嘅嘢，類似係咁啦。我開門咧就已經係個機械人咯。 我都有印象，我都見過喎。 係啊，那個機械人咧就去到你門口，跟住咧你撳一個 button 就係取件啦，跟住佢就會打開下面嗰、那個佢個肚墩啦，即係個機械人個肚墩，跟住你就已經可以攞到 要用嘅嘢， 同埋我你知道我好鬼多須啊嘛，咁我要刮胡子。嗰啲嘢即系酥跑，咁咧内地咧嗰啲酥跑，你唔问佢，佢系唔会俾你嘅。 嗯， 你必须要问佢咧，佢先会俾个酥跑你。 系， 咁我就哇好开心啊，就得到水啦，得到刮胡子嘅嘢啦。咁而系个机械人送俾你咧，就好似几有趣嘅一个咁嘅体验、啊。但香港我印象之中系少啲酒店做呢样嘢，啱唔啱啊 ？P C 啱嘅，我暂时喺香港嘅酒店都未经历到有机械人送嘢上嚟啦。但系我同样地都经历过啱啱阿欧你讲嘅，有机械人会送一啲物资上嚟、嗯。因为我记得我前排有一次去深圳一间酒店，咁、 嗯、 然之后，我谂下，不如戴翻口罩啦。 嗯， 跟住咧，佢就系揾咗机械人咧，就送个口罩上嚟。咁当然我又谂紧，系咪因为我要口罩，大家会？ 惊你有 系啦，系啦，咁但系原来唔系嘅，基本上我跟住后屘发现咧，可能啱啱阿 O 讲啦，我哋有唔同嘅需求嘅时候咧，佢、都系会派机械人咧送上嚟嘅。 系咁呢个我自己觉得几得意同埋几特别嘅一件事咯，即系而系香港啊，真系少啲会叫做发现到嗱，我唔知系因为香港人力资源。過分鼎盛啊，都係揾個人攞上嚟，你覺得有 service 有温度一啲，定還是係香港其實呢一類機械人唔太流行啊？呢、這個我都好想去講，因為內地咧其實好中意用機械人嘅，即係譬如佢送菜咧，即係海底嗰間邊爐咧。佢好多時候係用機械人嚟送菜嘅，依家 咁香港都好多嘅。如果講餐飲方面， 餐飲就多啲 嘅，多啲嘅。咁其實始終都會面對幾個問題啦，就係我哋人力資源嘅問題啦。咁但係都要諗，有陣時存在咗一樣嘢，會唔會有另一樣嘢消失咗咧？即係例如我哋多咗機械人去協助個生活嘅時候，我哋嘅一啲工種啊，係會唔會因為咁而被取代咗咧？咁大家都會好 confuse 呢個問題， 但你分 desk 即係前台嗰個人，其實都叫做會要將啲水擺喺機械人嗰度嘅。不過又慳咗個途程上，就唔使下都要個人走上走落咁樣咯。我覺得好得意啊！個機械人咧識得入房去清潔啊！我見到有一間房，即係偶爾你會見到啊，人哋棟門打開咗咧，我哋都八卦噶嘛，睇下啊入邊點解無端打開咗啲酒店房門嘅，咁樣望入去就係、是、個機械人就用佢嘅噴射嗰啲叫酒精噴霧啊，嗰啲消毒嘢啊，咁啊自己自轉式咁樣，好似淋花咁樣，咪噴曬成間房間咁樣咯。即係除臭又好，殺菌又好。 但有冇工作人員同嗰個機械人一齊先？ 冇嘅，單單係個機械人做呢一個咁嘅舉措咯。咁、當然人咧就負責咩？可能換翻啲牙刷啊，換翻啲毛巾啊嗰啲嘢就 一齊喺度嘅。一齊喺度工作緊嘅， 我就好似淨係見到部機械人啦，就未見到有人，可能個人手就之後 咧，就係因為我記得我都有一啲唔愉快嘅經歷嘅， 係、 咁係咩咧？就係曾經咧試過咁唔係我嘅，即係咁啱同行一齊出 trip 嘅時候咧發生，係啊，就係咧有人去打掃房間啦，咁咧嗰個人咧就有個賊人，然之後咧就去我哋嘅房間裏面話喂呢間房係我㗎， 有個賊人 係啊，係啦、就去攞翻啲嘢。然之後咧，嗰個職員亦都俾佢入房攞咗，咁、然之後就成箱行李攞走咗，係啦。咁變相咧就點解我啱啱問咧有冇工作人員喺度咧？就是、當如果全部我哋啱講係咪所有嘅嘢都能夠取代咧機械？如果講緊機械去取代埋呢件事嘅時候，咁如果真係有一啲叫做賊人見到你打開咗門行入去間房度攞咗啲嘢嘅時候，咁、那個機械能唔能夠反應去處理呢件事咧？ 哇！呢個都麻煩喎，係咪啊 ？P 師， 係啊， 咁所以咧，收音機旁邊你咧，去到內地或者灣區住酒店嘅時候咧，欣賞到美好一面咧，但都要有少少防人之心啊！呢、這個都係重要嘅。好，聽首歌翻嚟，轉個頭繼續咧，灣區生活一小時。 你若已决定要走，不好意思，我亦要拒绝放手，有理由去强求。亲身要你证实我有虑有忧，假使过往对待你略嫌简陋，有理由从头谈判去预留。曾经过敏，没有空隙，提出抗议亦会珍惜。如情话你都不再有反应，无情话我听了再反省。我共你，我共你，爱没法回头，谁会将我盼共你抱着到离头。 Come back to me, back to me, my love, back to me, back to me。 我共你，我共你，困局里停留，谁会像你会令我止住进危楼。 Come back to me, back to me, my love, back to me, back to me。像气吻掉了，有没借口？心灰冷，那位置要换气口，有理由再对流。手心用剩也未够，要共你手，增添布置更合衬，夜夜感受，有理由床头趁钱也挽留。如果世界未够温馨，难得你我亦算挤逼，如情话你可使意再公平。无情话我都可当作佳境。我共你，我共你，爱没法回头，谁会像我盼共你抱着到离头。 Come back to me, back to me, my love, back to me, back to me。 我共你，我共你，困局里停留，谁会像你会令我止住进危楼。借口鼓起勇气信任我，发现两手有理由，已被谁视为特别地罕有。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翻到嚟咧，我梗系想同你分享一啲，当我哋成日谂唔到去边，谂唔到食咩嘅时候咧，有一个地方帮到你。 乜嘢乜嘢？ 啱啱发现到咧，旅游发展局个网页咧。 哦 系啦， 哇！前排揿嗰啲飞咧，都揿得好夸张喎。七月十七号咧，有下一轮嗰个水上嗰、那个诶睇表演嗰个活动啊，系啊，哇！又有好多咧，即系诶内地嘅歌手朋友啊，即周边地区嘅歌手朋友，南韩嘅歌手。 陈慧琳都喺第一日出现咯。 系啊，Kelly 就系第一个门票派发嗰一组人咯，即系 Kelly 同埋 Jason 陈柏宇啦。咁、之后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南韓嘅韓星都會喺度啊，咁啊呢個就係絕對期待之中啦。喂，今次係咪叫我哋搶飛？ 今次唔係叫你搶飛，係啦。咁咧，我哋成日都會諗，翻灣區食乜嘢好啦？咁之前都講咗，有好多唔同嘅連鎖店啦。係，咁但係係咪一定要食連鎖店咧？咁其實我有啲咩最特色嘅嘢，我哋係可以食嘅咧？你又會諗到，如果香港有啲乜嘢值得推介俾朋友先？ 我一定有啦！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中一個就係奶茶啦，港式奶茶，我成日都會有推送備至啦。咁樣 PC 我成日做節目請我飲奶茶嚇，咁啊即係港台杯奶茶都幾好飲嘅，我哋嘅名物嚟嘅，其中一個名物啊嚇。咁啊除咗港式奶茶，我估咖喱魚蛋會唔會係雞蛋仔嗰啲似唔似樣啊？ 好， 我哋旅发局个网页咧，点样推介俾大家咧？分别咧会有西多士啦， 哦系啊， 港式奶茶啦， 啊、 手工虾酱啦， 哇， 系啦，咁大家都会谂，诶、哎，手工虾酱系啲乜嘢咧？ 我一定知咯，咪大澳嗰阵味咪手工虾酱咯， 其实系。一个礼物啊，即系让大家系、 哦、 啊，伴手礼，诶、哎，香港嘅自己嘅手信带翻去唔同嘅地方，俾大家去品尝一下。 系， 咁、欸、澳门又会点谂咧？ 嗯，澳门一定系嗰啲杏仁饼啊，嗰啲啦，会唔会系啊？ 澳门就推介美食啦，啊、我哋旅发局推介俾大家咧就系、是。 葡挞、嗯、 伴手礼，我相信都唔难谂到啦、 啊。 你估又系乜嘢咧？ 买手信，我估系类似嗰啲猪肉干 啊， 系啊， 冇错，系啦， 系啊。 咁、 啊、 所以咧， 蛋卷啊， 系啊，就系诶，啱啱讲啦，肉干啦，主要系肉干。咁然之后咧，去到深圳啦， 嗯， 深圳你又会谂到， 我 谂 唔 到， 我 真系谂唔到，原来佢推介呢、這个 系咩？ 沙井嘅鲜蚝。 哦， 系啦，手信当然就系蚝油同埋蚝豉啦。 沙井嘅鲜蚝， 系啊，呢个我都未试过啊。 我想问，喺深圳，我哋通常喺南山区啦，或者喺福田嗰边啦，即系去住宅啦、玩啊、饮饮食食咩都好啦。咁但系调翻转头，哦，沙井究竟系边个位置嘅咧？深圳 沙井 会唔会远少少啦？即系龙华区嗰啲咁样噶，类似 沙井都系我印象中喺南山 嘅。哦，南山区系 但系保安。保安 咁佢 系啊，保安 豪场嚟噶，嗰度直情系一个，即系佢咁样讲到，可能系嗰度好似成个流浮山咁咯，系咪？ 应该似喎。 O K， 咁啊，有机会我哋又可以翻去 考 察一下，考 察一下， 考察呢个字真系太好啦、 啊，真 系 好。 好，咁啊，讲多两个地方啦，好嘛？ 珠海啊，珠海呢、這个咦有趣啊！珠海大家都会谂到系 小型 赛 车 啦、啊， 你想讲？珠海大家都会谂到小型赛车啦、啊，最出名仲唔系玩卡仔？ 嚟紧好似系咪十一月啊？ 系啊， 大家密切留意啊！ 我哋会唔会一齐又上去睇下车啊？ 我哋不如将个节目喺上面做一次咧。 好啊， 同大家一齐讲车。 喂，其实我 OK 啊，我想去睇下一次啊。不过要问一下有冇啲朋友相熟先，因为好似啲珠海。 你 会 唔会同高层讲我哋直接上去做个节目啊？ 我你知道我依家留喺电台啲时间几少噶啦，我都唔好意思啦。哎呀，你讲啦。 我嘅睇法系咁噶，我成日都约唔到你出去。 系你拍嗰个讲车不上嗰先。拍得好地地咁住， 你系咪可以一齐去啊？ 你喺度拍得噶啦，唔使我拍噶。我想认真睇你拍节目一次，我唔需要啦，唔需要出镜噶啦。我想睇你好耐噶啦，其实 咁紧要 睇下呢个真人 show， 佢哋 我冇出镜好耐噶啦，其实 我公司啲唔系我公司啊，即系港台啲高层非常重视你呢个港车北上嘅自驾游真人 show 体验啊，所以你要拍好佢啊。我帮你 call 下啲衫 sponsor 仔，着再本身都着得靓仔，再靓仔啲， 可能要一啲减肥 sponsor 先，系嘛？ 唔使。咁、okay. 呢个期待之中，往后喺电视部应该会有呢啲 footage 有得睇翻噶啦，系、 okay.。亲密或会更充实，双生会卸下抑郁。复原后上难受，为何独奏？问候自何来为挑逗、oh,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相遇再没乐园，爱慕上个生命将揭开，这恋爱感觉太似化学。需要圣贤色彩渲染，圣愿下中欣赏你多么美。自由愿我不应该虚美，也许错失若然在孤寂，让我心麻痹怎元气？别太多道理，惶恐怕惊心。珍惜留下烙印、oh, oh, oh, oh, 如天早注定碰上你，再显一切寂寞铭记，难得这故事有结尾，让我轻轻细味。 区生活一小时。 好，我哋讲返珠海。 係讲埋珠海啦。 呢、个真係冇乜试过。 嗯。 松鹤蟹，斗门嘅松鹤蟹。 哦，斗门系松鹤蟹。 係啊、 哦。松皮蟹我好鍾意食㗎，其实我自己。 冇错。 因为呢松皮蟹呢你剝完个壳之后呢，佢嗰陣皮呢烟烟韌韌呢，我係几鍾意。有阵时呢会叫啲海鲜档呢留啲松皮蟹俾我啦。但你香港啲松皮蟹呢冇两百零蚊一隻呢，佢唔会，即基本上佢起碼係食緊，即係你兩隻蟹大概都三四百蚊落樓咯，即係未計加工、未計成，咁所以呢個都要留意翻嘅。 嗯， 咁可以大家去到灣區入邊又可以食下呢啲美食，但係咧有趣嘅就係呢個係香港旅發局 旅發局推薦俾大家嘅。咁、當然啦，其實仲有好多地方嘅。包括咗恩平啦、東莞啦，跟住另外仲有惠州啦，呢啲比較我哋其實節目都比較少講，大家所以咧，如果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去到香港旅發局嘅網頁嘅。 嗯，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我嘅好拍檔 PC 施俊興，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拜拜， 拜拜。 再难学会追去我不错，他花样这么多，你看上哪一个？命运逆顺从埋关口怪哪一个？还是魅力才令你疯魔？我奈何？谁情陷天使？情长无关系。尽如白痴，一声不响忍寂未胜似，谈情没欢喜，纯情才可耻，为何认真输得起先可以更放肆、心开得很清楚，心酸的只有我，就像是未能面对喜欢你的我，算这么多，你当作货必货，自问极善良，就算天都会放我。但是落败才是第三者。难为我，谁情陷天使，情长无关系。如白痴，一声不响忍接你圣旨，谈情没欢喜，尽情才可耻，为何认真输得起先可以更放肆？ Hey, 如果真心必须讲出口先算有意思，就算背中任何名字，我也太轻易。其输给他，只因不相信失落你是知，败就败在坏人眼中，如何可以？情陷天使，情长无关系，尽如白痴，一声不响忍接你圣旨，谈情没欢喜，纯情才可耻。